dealings with 加上名词表示和谁谁谁有过商业上的往来，贸易上的往来。多年来呀，我和一些什么样的电脑公司呢？大家想想，我们怎么来理解 cosmic computers？ 能不能把它理解为宇宙的电脑公司？不能这么来理解了。cosmic 它是一个公司的名称，就叫宇宙电脑公司，有来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售后服务不太满意，又一个固定的结构出现了。Be satisfied with 加名词表示对什么什么很满意。好了，其次呀，这里又提到了 after sales service。after sales service 是现在这个其实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啊，人们就说售后服务，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客户服务，就是这个词。They take a long time to deliver spare parts. Take a long time to do something 表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做某事。所以这里啊，他们把零部件配好，订零部件要了很长的时间才交货。 这也是顾客不太满意的地方。I've heard some reports about another firm called Universal Computers. 好了，我又听到了有关于另外一家公司的报道。Firm， 大家注意，在国外 firm 也可以指公司。其实很多人有这样一种误解，人们认为 company 是不是不大不小啊？ corporation 是不是很大呀？ firm 是不是很小？大家千万不能这么来理解，其实 corporation, company, firm 他们都是同义词，都表示公司。有的时候美国人起公司的这个名字是按着自己的喜好而来的，所以并不是存在一个大小的问题，所以我要排除大家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解。另外 firm 它又是一个 homonym， 同音同形意义词，形容词时使用时它表示坚固的、稳定的，是吧？好了，另外一家公司名字叫做 Universal Computers， 我们把它叫做通用电脑公司。当然一提到通用，大家又会想到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品牌的汽车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 I've also heard about this firm. Let's go there and have a look. 好了，我也听说过这家公司，那就 Let's go。这样呢，我们再一次重申 Let's 表示把说话者本人也包含进来，这就证不仅是对方，而且包括我自己也要去看一看了。 Good, it's upstairs in hall 3, stand number 2246. Good, 其实这里表示的是 It's okay, that's alright, 好吧。那么现在呢，这家公司呢肯定是在三号大厅了，是吧？然后大家你注意 stand number 在英语中表示展台号， stand 做名词表示展台， number stand number 表示展台号的概念。 其实报刊亭也是用这个词，是吧？ 报刊亭可以用 stand报刊亭， stand. 但是我们有的说电话亭呀，可以用 telephone kiosk， telephone booth， 甚至可以用 telephone box 都可以。 telephone booth， newspaper stand， 指的其实就是摊位的意思。 摊位，对， stand 小摊，摊位。 看来在这样的一个展览会上，大家还有机会能够建立一些业务上的联系，的确是值得一去的。At the exhibition， 我们来回过头来复习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Look like 加上名词表示看起来像什么什么一样，口语中 Do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表示要不要做某事。 Had two complimentary tickets sent to me. Sent to me 是本课语法中的重点，那是过去分词做宾语补足语。好了，下面 get hold of， 注意它的同义词 catch hold of， get hold of， take hold of， have hold of。Let's 和 let us 之间的区别， Let's go, shall we? Let us go, will you? 这里有一个包含与不包含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又提到了破折号的妙用，解释说明或者是举例说明，可是翻译时我们依然要把它译为例如怎么怎么样。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又学到了 how about 加名词就等于 what about 加名词，征求对方的意见。其次呢，我们又学到了 have dealings with什么什么公司，表示和什么什么公司有贸易上的往来。 Be satisfied with 表示对什么什么很满意。 Take a long time to do something 花了很长的时间做某事。 Stand 当然了， stand 在本科是做名词表示摊位的概念。 Newspaper stand 报刊厅， Telephone kiosk， Telephone booth， Telephone box 甚至都可以这样说，表示电话亭。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跟随我们的节目一直学习到现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坚持到底，继续学下去。